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农历8月24。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上班日，今天晚高峰提前到下午2点。 北京电影节闭幕，云霄之上获最佳影片等3项大奖。 国家发改委要求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稳定供应。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并将出任首相。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今天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上班日，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2点。公交集团将加强客流集中的大北窑、东直门等8处地区39条线路的运力投入，增加配车300多部。 节日期间，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接近456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约4%。途经北京朝阳站、413路、911路等6条线路将采取超常规保障措施，并加大北京朝阳站地铁直达摆渡线开行频次。 公交集团推出5条市区往返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线路，市民可以提前线上预约购票。开通东直门到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2条假日专线，为市民假日出行提供保障。 此外，为配合天安门区域部分地铁站点封站提前结束运营措施，即日起到10月7号晚12点，途经这一区域的2路、5路等24条线路将分时段采取临时区间甩站的临时调度措施。 2021年11、7天假期，市民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道路、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量将明显增长。 10月1号、2号，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城方向，早上6点到下午1点交通压力较大。10月6号、7号迎来返程高峰，其中7号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2点到晚8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较大。 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 再来关注，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落下帷幕。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了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奖项。中国电影《云霄之上》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3个奖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电影《长津湖》是近年来少有描写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影视作品。博纳影业董事长、电影总制片人于东介绍，剧组去年11月24号在浙江正式开机，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拍摄，最终成片。 既把宏观史诗的历史背景、这些历史人物和原作当中的艺术人物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长津湖》讲述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血性战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王一川介绍，其中一组巧妙利用双重视角对比拍摄，展现父亲送儿子上战场的镜头，让他印象深刻，也震撼塑造了一幅中华民族豪气蓬勃、同仇敌忾的英雄群像。 这就是一边叙述毛泽东在中南海真诚地送儿子毛岸英跟随彭德怀入朝参战，另一边呢叙述中国浙江普通五姓农家。 首届中国影都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张纪中、张双楠等10名影视文化和科技领域知名人士受聘为中国影都专家顾问。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今天正式上映。这部影片也是国庆三部曲的第3部，前2部分别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来关注11黄金周期间的文化活动。北京冬奥公园昨天正式开园，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和公园一同亮相的是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京西跑团团长李栋告诉记者，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其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村铁牛啊，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湖金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风景园林师吴怡夏介绍说，在冬奥公园的规划设计中，除了自然造景，还融入了可持续运营的理念。 冬奥公园会成为一个四季运营综合性的泛体育主题的公园，春季有观花节，那么夏季呢可以赏荷，秋季可以举办马拉松的赛事，冬季的户外的滑冰场、滑雪场，以及日后也会结合我们比如春节等等举办一些户外的创意市集。 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可以凭借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节日期间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有效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提醒市民错峰出行，避免被拒之门外而影响出游心情。 国庆72周年音乐会昨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挥家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音协合唱团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瑶族舞曲》等脍炙人口的曲目。 本场音乐会还将于10月2号在线上播出，您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线上观看。 假日期间，世园公园推出国内精品展《原游线》、国际精品展《原游线》和生态体验《研学游线》三条特色主题游线。 其中，国内精品展《原游线》步行约5公里，可游览中国馆和中华展园，足不出京就可以领略全国各地的精华景观和风土人文。 第12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将于明天开幕。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将于明晚举办，市民可以参观小宝文化广场、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 石景山区的千年古街模式口昨天正式开街，沿街5处景观节点和7处精品院落同步亮相。 模式口原名磨石口，以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驼铃古道。模式口接下来将打造创意茶空间、书院、精品民宿等文化亮点品牌和多元融合业态。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系列活动将于10月9号到17号在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将以展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为宗旨，举办7大板块、11项主题系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2021京津冀铁人3项大赛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易县举行，目前报名仍在进行当中。 大赛设铁人3项和起跑2项，其中铁人3项采用奥运会标准51.5公里，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总关门时间为4小时。 起跑2项，骑行40公里，跑步5公里，由参赛选手不间断连续完成。 接下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到2035年昨天出台。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域服务资源协同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养老机构的服务将逐步延伸到社区，全面覆盖住餐、住节、住浴、住行等。 北京地铁2号线北京站第2部新增电扶梯昨天起投入使用。北京地铁公司此前从今年3月启动地铁北京站站台到站厅加装扶梯工程，车站西厅电扶梯加装改造在6月29号已经完成并投入运营。 东城区人民法院驻东城区消费者协会 宿条对接工作站昨天在东城区消协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北京市首家消协系统消费维权宿条对接工作站。 冬奥测试赛进入倒计时，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近日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冬奥测试赛供电保障应急演练。演练比照赛事标准，智能巡检机器人、防撞无人机、氢能源发电车等多项保电黑科技装备亮相，为冬奥测试赛和正式比赛保驾护航。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政策昨天接受审议，从1月23号至冬残奥会结束将实施闭环管理。闭环管理涵盖抵离、交通、住宿、餐饮、竞赛、开闭幕式等所有涉冬奥场所。 除运动员和部分随队官员入住冬奥村外，所有注册人员都将入住北京冬奥组委签约饭店。本届冬奥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观众售票。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针对近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始终把确保民生用能作为保供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稳定供应。 记者昨天了解到，税务部门近期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有两名主要从事电商和直播带货的网络主播涉嫌偷逃税款。 他们涉嫌违规将个人收入转变为企业经营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涉税金额较大。目前案件正在检查中。 中国科学院目前正在研制新一代重组蛋白疫苗，应对新冠病毒变异。 目前我国同步推进的疫苗技术路线共五条，分别是灭活重组蛋白、腺病毒载体、减毒流感病毒载体和核酸疫苗，最大限度提升疫苗研发的成功率。现在已经批准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国际方面，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昨天在东京举行，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明显优势胜出，成功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 根据日本宪法，岸田文雄将在10月4号举行的临时国会中当选日本第100届首相。岸田文雄生于1957年，曾担任日本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自民党政调会会长等职务。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起结束为期两周的自我隔离，并在南部海滨城市索契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面对面会谈。 普京14号称，由于自己身边的人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而进行自我隔离，从那时起他一直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见和出席活动。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假期将至，京城各博物馆上新近百项活动。 央视网报道，教育部提醒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新京报聚焦经典名句名段唱响湖广会馆，精品文艺演出助力会馆旧址活化利用。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30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10播出。今天关注两区建设一周年，本市金融领域任务落地超过80%。 早晨7:40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中疾控专家介绍，当前已有地区开始对重点人群进行加强针免疫。 2021中国科幻大会正在进行中，短篇科幻小说集《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也将亮相科幻大会。对于中国科幻而言，少年读者扮演着什么角色？欢迎收听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科幻大会特别策划《少年科幻正当时》。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假日天气提示，中石油首座综合能源服务站投入使用，公园11游园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

记者联系到天坛东里南区所在的昭亨社区居委会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目前没有物业，是否会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要等到物业公司成立之后才能确定。 没有成立物业，所以暂时可能没有充电的这方面的这个那什么， 那就只能是成立的物业之后让物业然后再给装是吧？ 也不是说物业给装，下一步的安排就是将成立物业，然后您说那充电那块儿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就不知道以后物业成立了以后会不会有。 记者又联系到属地天坛街道办事处负责相关工作的平安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没有物业的小区由街道办负责充电桩安装事宜，但目前天坛东里南区还没有确定的安装计划时间表。 不同社区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物业桩，有的是街道桩，有没有物业的小区就是街道桩。现在东里南不是也是在整治嘛，整治过程中嘛，整治完了应该肯定会装的。 在住东城区幸福北里小区的张先生也表示，小区内没有充电桩，所以居民不得已只能在室内充电。 没有室外的充电的这个条件，这笔钱谁花？办事处吧，在几个月前就到这儿看了看他，到现在也没。你老是这么嚷嚷那着火，不能入户去充电，往哪充啊？能就是说我没电了，车不上楼，我把电瓶提上楼去充电。 除了没有户外电动车充电设施，还有市民表示，自家小区附近的充电桩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使用。家住朝阳区三里屯幸福二村的居民方女士表示， 那个充电桩那个是不能用，那是之前安装的，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时候装的，我们搬过来以后就是不能用的。 记者联系到幸福二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充电桩确实已无法使用，目前已经联系到新的充电桩公司，将在11月底完成安装。 咱这个充电桩可能是2018年当时装的，装完以后免费试用一年，当时可能那一年也没有居民用，就荒废了呗。就这情况，我们已经给街道说了，已经找了新的充电桩的安装公司吧，准备给咱们重新安装，11月底之前吧，咱们整个小区都要安装完成。 那么，再次安装好的充电设施该由谁来维护呢？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它这个坏了，第一你可以跟公司联系，第二呢，也可以往社区反，社区会和公司对接，让他过来维修。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全市都在推进公共充电设施进社区的工作，安装公共充电装置的费用一般由政府补贴，街道办、充电公司共同负担。 最近是全市都在做这个事儿，不光咱们街道，应该是每个街道都在。他现在有这种有补贴的，有街道在出些经费的。三方同时共出吧。 同时，三里屯街道办的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是否能安装充电设施，除了要看空间是否合适等硬性条件，还要看能否取得产权单位、物业等相关各方的同意。 一般是由第三方来装，这个位置还要看这个能不能装，然后还有这个产权单位啊、物业啊，人家相关各方同意不同意装在那个，这就是选定的位置，这后期反而问题比较多。 那么，全市对于电动车充电设施的安装密度和位置等是否有统一的规定呢？记者联系到市城市管理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本市还没有出台关于安装公共充电设施的具体工作方案。 就目前来讲，我们委这边没有，然后应该近期会研究工作的方案吧。具体您还可以和住建委那边碰一下，因为物业嘛，在那个住建委那边。 北京市城乡和住房建设委工作人员也表示，对于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目前都是各小区统筹，市里还没有管理细则出台，有安装意愿的居民可以通过社区进行反映。 这个我没看到一个本儿，说白了就是他这个各个区，他包括各个小区，他统筹自己统筹的。现在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那个文件没出来，刚出事儿就是我禁止你上楼，但是你要说多少范围建一个，这个事儿的话，你要是定，比如说多少米建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涉及财务啊、人力啊、资金啊等等等等等等一些方面，这得研究。暂时没有，让那个基层社区反映一下，解决一下。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看来，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增加，公共充电设施属于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整体统筹规划，可以作为小区配套提前进行规划建设。 我觉得近远期结合起来看，近期呢，我觉得可以发动一些街道啊、社区啊，紧急的解决一下这个百姓充电的问题，跟临时的做一些充电啊，或者拉一些可以给老百姓服务的这种设施来应急过渡一段。然后远期呢，我是觉得从规划建设上肯定要有，它相当于一个基本的公共服务了，可能在以后的居住区的这种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应该把它考虑进去。